再完美、yeah, yeah。看着你走的倔强，头也不回，我该不该挽回？每一次都是这样，跑了又追，到底累不累？ Hey, yeah, 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？ 心。